一向谨慎的过关，在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完全可以继续攻势的时候，都会退走，然后重新再找机会以偷袭开始发动攻击的莫凡。此时对手就在他毁人不倦的正面，周围还有精灵坐镇环绕的情况下，却毅然决然地冲了上去。 正面强打吗？但这次局面和上次完全不同，完全不同啊。 所谓上次，当然是指星星和蓝雨的首回合对决。李远将召唤兽全都放出去侦查，只留了一株魔界之花，而后莫凡操作毁人不倦，漂亮地躲过所有搜查，直接八音符身边，一招强秒魔界之花，而后强打八音符。而今次呢，毁人不倦刚刚也只是击杀了两只小精灵，完全没有解除他被困的危机，而且在李远操作八音符过来准备亲自操作召唤兽的时候，就已经将所有大小精灵都朝这一端集中了。 没有办法呀，别无选择。 局面紧张，李一博也没有时间长篇大论了，连忙只用了八个字来概括莫凡会如此选择的原因。强打。毁人不倦冲上去了，沉默寡言的莫凡但凡下定什么决心的时候却都是很坚决的。作为摆脱高手的他，对于被困局面的比其他人判断的更为清醒，若没有这样的判断力，他也不可能在神之领域那各种混乱的 PK 战场中拾到想要的东西，全身而退了。目前他已经了解了对方的战术，在这幅图的环境下，这确实是防不胜防的安排。人的观察力在这种条件下无论如何也比不上精灵的系统判定来的精准，所以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碰触到对方摆下的精灵，而且一遇就是相当近的距离，摆脱起来十分不易。所以他开始和精灵们战斗，他知道今天他遇到的这些障碍是躲不进的，想不受妨碍只能彻底摧毁。结果刚刚击杀了两只，正主就已经现身。这情况莫凡也不意外，精灵能击杀得这么轻易，就是因为他们是在自主战斗。莫凡并没有天真的认为李远会放任他就这样杀出一条路，他肯定会出现亲自操作这些精灵和毁人不倦战斗。连召唤兽带召唤师一起打，那是唐柔的风格。拾荒出身的莫凡目的明确，向求目标，但凡锁定目标，那么就只有这一个是他志在必得的，其他的能省就省，绝不多浪费时间。所以八音符出现，毁人不倦冲上。莫凡这样的举动看似和平时的战斗风格很不一样，其实却依然是他习惯性的选择。疾风手里剑，冲刺中的毁人不倦一抬手，嗖嗖嗖，数枚手里剑一并飞出，原本身在迷雾中的八音符也随着他的急速冲刺飞快清晰起来。就见八音符手挥着魔杖，在他现身的那一刻就已经在吟唱，此时一个召唤阵已经列在身前，召唤阵中的泥土顿时已经变了色泽，顿时翻开，一株魔界之花摇晃着他的藤蔓已经钻了出来。数枚手里剑顿时被魔界之花给拦了下来，魔界之花身子一抖，一条藤蔓已从地下抽起，唰！毁人不倦此时已经跃起在半空，地下钻起的藤蔓急追他的脚腕，但他向下一挥手，又是一枚手里剑放出，准确地切中藤蔓，将其卡回了地面。 精彩啊！ 潘林大叫着，如此精准漂亮的操作，可见莫凡功力。他就是不明白了，莫凡明明拥有那么高强的操作技术，为什么却要坚持他那烟花式的游击打法呢？结印。空中的毁人不倦飞快结印，双手眼花缭乱地翻飞着，普通观众甚至根本看不出他手型的变化，只是从这一结印的繁复中预感到这是一记大招。是什么？人法暴炎龙，75级大招，上次莫凡用来一招秒杀魔界之花的大招，而今次的魔界之花受了疾风手里剑的攻击， 这暴炎龙秒他将更加轻松，而他的身后就是八音符，暴炎龙的攻击范围可不小，这一击足以在秒杀魔界之花之后连八音符也一起卷到了。轰，翻卷出的火龙澎湃的自毁人不倦双手架成的三角手势中喷出了，结果就在这时，同样是一团火焰却是从鞋里横出，横在了暴炎龙之前。这团火焰没有暴炎龙那样澎湃的声势，但却同样顽强地跳动不息。火系大精灵，先是魔界之花当盾，这次面对暴炎龙的攻击却又是火系大精灵冲出保护，而用火系大精灵来承受这一击真是再合适不过。火系攻击对火系大精灵已经不是伤害低的问题，而是根本无效。非但无效，在这一暴炎龙轰上后，火系大精灵的身形好像瞬间就膨胀高大了许多，跳动着的火焰也变得更加疯狂了。火刃，火系大精灵仿佛挥起了手臂似的，而他这条手臂整个也是燃烧的火焰，于是就见这么一条弯曲的火龙扬起了天空，挥向了毁人不倦。轰，毁人不倦顿时全身起火，瞬间就成了一团碎成的形象。影分身术，莫凡凭着这一飞快的操作避过了这一记火刃，而他的真身也在这一瞬间直接升到了八音符的身后。 有了， 潘林高呼着，双方高速的交锋真是太精彩了，而毁人不倦终于成功贴到了八音符的身后。虽然不知如此精灵环绕的情况下他能打成什么样，但是至少哪怕是这短暂的瞬间，他是抢到了先机吧。然而并没有，几乎就在毁人不倦真身自八音符身后显身的一瞬，地底下就升起一根树刺，莫凡根本没法反应，毁人不倦就好像针刺了屁股似的，不由得就跳向了半空。刺疼，召唤兽的浮空技却也是用以召唤的形式完成的，不过八音符这一击看起来是料准了毁人不倦会闪到自己身后，李远似乎从一开始就已经知道火系大精灵的火刃不足截杀住毁人不倦。啪，一声脆响，八音符转身，手中魔杖一挥，魔杖在这一瞬间也好像长出了什么召唤物似的，愣是抽长了一截，抽打到了毁人不倦的身上，顿时将浮空中的他又送出了一截。鞭挞，本是召唤兽抽打召唤兽提升他们战斗力的技能，但对敌人也是可以当作一个攻击性的技能使用的。毁人不倦的替身术之前摆脱精灵时有用过，此时还在冷却中，这一鞭挞终是未能避过。轰轰轰，火系大精灵的攻击此时终于也到了，一串闪电劈头盖脸的就抽到了毁人不倦的身上。迷雾中一只又一只的精灵不断现身，不断向这边聚拢，八音符反倒是退向到一旁，好整以暇地指挥着自己的精灵军团攻击着毁人不倦。他还没有召唤精灵王，那是需要四个大精灵合体才能召唤出的，而眼下要控制住毁人不倦还是靠数量比较有效，贸然集中四个大精灵以多换少，说不定就让莫凡得到机会脱身了。李远很冷静，异常冷静，在蓝雨之前计划未得手，场面也输得挺不好看的情况下，他作为目前蓝雨战队中并不是太有资历，也只是比卢汉文多打一年的选手，却好像一个中坚力量似的沉稳地支撑住了战局。毁人不倦的生命被精灵们的围攻高速消耗着，而他的八音符至此还丝毫未伤，继续这样的完美控制，继续这样的完全节奏，这很有可能将是一场 Perfect 的比赛。在个人赛，Perfect 的胜利除了引发赞扬提升士气以外，也没有比一场险胜有更多实质性的东西，但在擂台赛里，一场 Perfect 的完胜那才真是完美的结果，将有完美的价值体现。 难道会是 Porfiry 的完胜？ 看着场面，潘林也有了这样的疑惑。毁人不倦的血此时已经下降到只有42%了，而八音符的精灵却已经悉数到阵，他们张弛有度地将毁人不倦包围着，在李远的亲自指挥调配下有节奏地运转着攻击着，一切看起来都是超完美。但是李一博却在此时眼睛一亮， 机会， 机会。 潘林没懂，但是毁人不倦就在此时突然有了动作，替身术。正在遭受攻击的毁人不倦突然使出了这个脱身技，一个替身草人在围攻中瞬间破碎，毁人不倦真身已经闪至另一个位置。如此突然的位移难免让李远的召唤兽包围圈起了一些混乱，于是紧跟着人法影舞，众多的毁人不倦出现了，自主攻击的召唤兽顿时陷入混乱中，李远操作却也无法瞬间分辨出影舞之心的毁人不倦是哪个，就算分辨出也没有用，影舞之心是随时可以转移的。瞬时间就有数只生命不多的小精灵被清理了，莫凡的观察力真是相当惊人，这么多的精灵他却完全清醒地知道血少的在哪里，这种火眼金睛不用问也是拾荒练出来的。 要反击了吗？ 潘林有些兴奋地大叫，如果只是被李远这样顺势打成一个 Porfiry， 虽然精彩却少了点曲折，比赛还是要有曲折才更好啊。 大概是要脱身吧， 李一博说，先前就是他看出了机会，显然他比较清楚此事莫凡的意料，但是场面紧张也来不及他仔细分析，就见一堆毁人不倦正将局面搅和的大乱，当中一个却突然从战团中抽身退走。影舞之心，所有人都是这样想的，可是李远也没办法以此作为重点进行包围，去围那一个，那么影舞之心很快就会回到这边的某一个分身上，而跑了这一个，接着就有第二个，毁人不倦一个接一个的抽身，不同的方向让李远完全无法控制住局面。 要跑了， 潘林刚刚这样叫着，谁想那首位拖出战团试图脱身的毁人不倦却在此时啵的一声响变成了一个大冰块儿。